那今天呢今天我要重点的给大家说心主血脉，想重点的说说这心律失常造出的脑梗心律失常制造的脑梗。大家伙也都知道特别常听咱们节目的医学常识用3年时间基本就打个基础课了，对吧？那些刚听3月2月的可能有些知识你还没掌握。心律失常当中这个最重要的最严重的最容易造中风的就是房颤心脏的房颤有的人说什么叫房颤呢？咱们老百姓常说我心慌是吧，我胸闷是吧。那什么是房颤呢？老百姓的俗语怎么说呀？就是我心脏哆嗦，是吧？说的再俗一点是吧，再土一点是吧，东北老大妈说，哎呀，我那心脏跳的拿不成个了，心脏直哆嗦，严重的心律不齐每分钟心脏得跳多少下啊？是吧？140次往上，是吧？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人的生命的四大指征怎么证明你是个活人呢？这四条在你就活着，有呼吸，有心跳，有血压，有体温这也是这些常住院的老病号你那病历本上每天都要记录的四条，叫生命四大指征。你这四条在，你是活人，有一条不在了你也就不在了，是不是？但是好多人呢却不以为然，对吧？不重视一整，哎呀，我60-90的血压呀我得帕金森了，得脑萎缩大夫你说我怎么找不着原因呢，是吧？这不整个一个大傻瓜吗，是吧？血压60-90了，完了那面呢脑萎缩、帕金森、老年痴呆，找不着原因。有人有啥找不着的？你那血压离死人差一步之遥了，是不是？血压是推动气血流动的原动力。我们中医现在也测血压，我们把这血压叫做气血活力的风向标。80-120-3，你那血压是国际标准，气血活力很好。70-110，血压偏低，活力减弱。赶着你那血压都60-90了，那叫休克血压。我也常把它叫做半条命的血压。也就是说，你到了60-90的血压，你的心肌缺血 50%， 脑缺血 50%， 胳膊腿儿眼睛、耳朵、听神经、视神经，就你那胃肠蠕动缺血 50%， 所以叫半条命。这是搁年轻人来讲，休克、乏力，是吧？浑身没劲儿不干活也累，对不对？眼睛睁不开。你这60-90要搁在60岁的老头老太太身上，送医院吧，住院吧脑 CT 一查，脑梗、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都来了，对不对？低血压照中风吗？所以这生命四大指征，血压、心跳、呼吸、体温你当血压低的时候一测体温35度、36度， 哎，我怎么老怕冷啊？你老怕冷，你血都不流了，你老怕冷，没活力了，打蔫儿了，是不是？另外还有呼吸啊，是吧？为什么哮喘病能要命啊？为什么肺心病也是半条命啊？人活一口气儿，哎，这口气儿咽了，这辈子就画句号了。这口气儿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在那倒气儿呢，是不是啊？你这生命就未在旦夕。你说我这气儿喘的匀乎着呢，是不是啊？哎，那你这生命它就持久，是不是啊？所以越健康的人，那气息越绵长。啥意思？你不细心，听不到喘气儿的声音。反过来，一个人坐那啥也没干，就跟人家刚跑完100米一样，吼气带喘的，呼呼的倒气儿，端着膀子喘，你说那离死还有多远？所以这就是呼吸啊，摸脉搏的时候要看呼吸，是不是啊？呼吸过频的那是呼吸困难了啊，呼吸过缓的呢，是不是啊？喘气太慢的呢，哎，那也是阳虚。那这是中医阴阳里边说喘气啊。那么生命四大指征，关键的关键就是这心跳啊，是吧？我们讲过，健康人的心率多少来？60到100，是不是啊？啊，就跟那个血糖似的。啊，健康人空腹血糖多少啊？ 3.8 到 6.1， 是吧？你说我 3.8， 你要小心啊，你这是低血糖啊。你说我 6.1， 你也要小心，你已经到了正常范围的上限，叫预备役不对，对不对？哎，那你要在 3.8 和 6.1 之间，你说我血糖是 5.0，我 4.6 4.7， 你看刚刚好，对吧？哎，咱们用血糖说了这个界限值，那血压也是，是不是啊？心率也是啊。健康人的心率是多少啊？60到100。虽然你在60和100之间都是正常的，但记住啊，多少最好啊？哎， 75。哎， 75。你说我平时心率就100，虽然你不叫心动过速，但是你那心脏啊跳得也很忙的，心脏功能也不好，对吧？你说我平时啊就61/2下，虽然不算过缓，是吧？没低于60，但是说明你的心脏也偏慢，是吧？所以大家记住啊，健康人心率多少次刚刚好啊？成年人75次每分钟，啊，老年人呢，啊，67次每分钟，哎，这都是长寿的心率。跳得太快，那心脏容易提前报废；跳得太慢，那心脏容易停播。咱们刚才给大家说房颤来着，是吧？房颤，心脏打哆嗦，容易形成脑梗，容易把血液打成气泡，叫血气酸子啊，啊，血气酸子，对不对？哎，那这140是多少下啊？就相当于健康人的心率的一倍啊，一倍，是不是？你平时跳70多次，好家伙，一下跳到140了，超过140了，那心脏就打哆嗦了，叫心衰了，是不是？哎，所以在这儿呢，大家还要明白一点啊。那么，人在房颤，常年房颤的病人，不能立马给他纠正，是吧？说这房颤是心衰啊，是严重心律失常，为什么不能立马纠正呢？是吧？这就是我们以前讲血压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血压呀，不怕高，不怕低，就怕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所以常年的房颤，你一下子给它消失了，反而容易引起脑梗，是不是？哎，所以要逐渐的消失。所以慢病还要慢药医。啊，说怎么办呢？啊，房颤的、心衰的、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这是房颤照中风，啊，心脏这一哆嗦，哎，那血液，它就不是正常的在血管里打着漩涡流了，是不是啊？它怎么的了？哎，它就打破了它原来的轴流的方式，打散花流，它就容易形成微血栓。这个微血栓不是真正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的这个血栓，不是动脉硬化斑块哦。那这个微血栓是什么呢？就是毛细小血管里头，咱们的血细胞啊，正常的是排着队走，还得扭身子，对吧？红细胞能变形啊。但是血气酸子，这心脏一哆嗦，这微小血管内就出现了断流，是吧？你断一个两个不要紧，慢慢就续上了，老这么断流，所以持续性房颤就会出现大面积脑梗啊！好多朋友一看，哎呀，大面积脑梗，害怕了。别害怕，别看面积大，都是细小的血管，所以这个在调什么呢？从中医的理论，在养心的同时还要养肺，正所谓心主血脉，肺主气的道理啊，希望大家引起重视。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说颈椎病是风湿骨关节病啊，是吧？颈椎骨增生是老年人的退行性骨关节改变，是吧？一个外科病怎么变成了中风的内科病的原因呢？所以这大家伙啊，哎，就要听我详细道来。人呐，人这个心脑是人体当中血流量最大，包括对气血需求量最大的这么两个脏腑器官，是不是？那么在心和脑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桥梁，是吧？也就是我们的颈椎，就是老百姓说的这脖子。所以在古代刑罚当中，是吧？有很多残酷的刑罚，是吧？什么割鼻子的，是吧？切耳朵的，是吧？你这对人都是很大的侮辱，但是好在他能活命，是吧？那么中国古代有一种刑罚叫斩首示众，是吧？斩首前那壮士还大呼，是吧？再过20年，啊，老子还是一条好汉，是吧？啊，动刀之前还嚷嚷着啊，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但是千百年过去了，没见着谁脑袋掉了能长出疤的，怎么着？是吧？脑袋掉了就一命呜呼，见了阎王，是不是？包括现代医学也把脑死亡定为现在生命科学当中死亡的一个最高标准。这脑袋掉了长不出疤，是吧？脑供血断了那绕命，是吧？那颈椎这儿呢啊，有脊髓通过啊，脊髓叫运动神经中枢，脑髓呢叫思维中枢。所以人生有两件事儿，一件事是想什么事儿，一件事是做什么事儿。光想没做 那你就空想了。想到了，想把它做到，你就必须通过脑髓、司令部，把指令通过脊髓传递到胳膊腿儿，对不对？所以颈椎受损，大家比较熟知的疾病叫截瘫。哎，截瘫就是伤了脊髓了，啊，这不是中风啊，这叫脊髓损伤，也叫运动神经中枢的损伤，啊，你包括交通事故的腰的脊髓损伤也是截瘫啊。而中风呢，中风叫心脑血管意外，它在血管层面、供血层面的损害，是不是？哎，所以首先告诉你，颈椎病造中风不是脊髓的问题。说那是谁的问题啊？血管啊，椎动脉，是吧？人的心脏啊，给大脑供血，通过颈椎这儿啊，有四条血管，两条呢叫颈动脉，两条呢叫椎动脉。颈动脉占大脑供血的 60%， 椎动脉占大脑供血的 40%， 啊，这是四六开，是吧？但是当人出现颈椎病的时候，椎动脉受压会出现一个狭窄，而就是因为这个椎动脉的狭窄，就使血液当中的油脂成分，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就容易形成啊，现在比较时髦的疾病啊，叫椎动脉硬化斑块啊。你包括现在中年人老年人体检，但凡是大胖子的是吧，啊，但凡一晃头头晕的，一查椎动脉长斑块了啊，有的要放支架，有的要手术，是吧？而且这样的人往往合并什么呢？血压增高啊，低压不高，70-80，是吧？高压特别高，189，啊，往往是波动不定啊，啊，吃加药吧，啊，低压吃成50-60，低血压了，啊，你不吃加药吧，高压189，是吧？搞得病人、医生，是吧？措手不及呀，啊。说这时候怎么办？就推荐你赶紧去拍个颈椎的 X 光片，做个椎动脉的彩超。一查椎动脉狭窄，椎动脉斑块形成，而恰恰是椎动脉的狭窄加之斑块的形成啊，为你将来是吧得中风就埋下了定时炸弹，是吧？说呢，颈椎病椎动脉狭窄这样的病人，你什么时候得中风啊？来，开关式头晕，哎，也就是当你出现了小中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时候，一晃脑袋瓜晕倒了，是吧？没打针，没吃药，一会儿自己醒过来了，是吧？一检查什么都是正常的，是吧？好多人说，哎呀，无名原因的晕倒，我说哪有无名啊，万病皆有因。我说晕倒的时候干什么呢？啊，就低头玩手机呢，啊，猛地一抬头晕倒了，是不是？哎，还有的老年人是吧，弯身子提鞋呢，你一抬头摔跟头，这都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因为您还只是发作了一个小中风，叫一过性脑缺血发作，是吧？没给你留个堵塞那儿，是吧？但是人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的，是吧？几次小中风之后，那大中风就来敲门了。所以呀，预防颈椎病所造成的脑中风，那么叫什么呢？叫三管齐下。哎，大家记着啊，原来听着都是什么呢？叫双管齐下。哎，颈椎病这儿不成啊，双管不够用啊，三管齐下。防颈椎病造成的脑中风，说哪三管啊？哎，第一，解决颈椎的狭窄；第二，化除动脉硬化斑块；第三，要稳定血压。啊，要稳定血压，是吧？那么具体实施起来， 啊，解决颈椎病的问题，骨关节老化增生，怎么呢？哎，外部的疗法是颈椎三步按摩操，啊，做颈椎按摩操，啊，口服吃什么？吃杜仲增加骨密度，啊，让颈椎首先长好了，让你那个脖子能承着你那个脑袋，别让那脑袋把脖子压弯了，对不对？哎，这是第一条路。第二条路呢，哎，你看好多人呢有颈椎病，哎，但是血脂正常，它长不出斑块，也得不了中风。化血脂，抗动脉硬化，扫除动脉硬化斑块，银杏三七茶多酚，化斑块和普通的降脂调脂，那比较起来，这就是十万火急了。银杏三七茶多酚，降血脂，抗动脉硬化，这斑块每三个月、每半年你打个彩超，哎，斑块由小变大叫疾病加重，斑块由大变小，由小变无，是疾病好转，哎，康复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二一条，是吧？第三一条，是吧？说血压波动容易制造血栓，血压波动容易把这个什么呢？斑块冲下来，是吧？而颈椎病导致椎动脉狭窄，这个血压波动啊，你吃加药又是没效果的，往往是雪上加霜，是吧？加药一吃，低压更低了，低压50-60，是不是？血压过低、过高、过于剧烈的波动，这都是造中风、形成血栓的关键。所以，那这时候我们又不能吃加药，我们要预防这血压波动，那我们用什么方啊？哎，一定要知道影响血压波动的根本的原因，是吧？一方面是血管的紧张性，再一方面呢是心脏的兴奋性，是吧？你心脏跳得快了，那血压就高了，你心脏舒缓了平和了，那血压就平和了，哎，所以要调心脏啊，调心脏，铁皮石斛，哎，这样就达到了养心而舒缓神经兴奋性、平稳血压的目的。所以这是颈椎病、造中风三管齐下全面预防的措施。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有的人说呀，说这个治病活命是医生的本职，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这儿瞎掺和学医学学养生干什么呢？有病你找大夫不就得了吗？这个看法对不对？早在中国几千年之前就已经不必再争论了。为什么呢？啊，中国呀有这么一句话叫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句话的出处啊是我们中国很有名的一代儒士，是吧？也是被什么呢称为能够济世，是吧？救人，能够治国安天下的范文正公。哎，正说是尊称啊，而一提这人的名字大家都知道，